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Shh.

来自于恐惧，

不管我为了什么又失眠，没有抱怨，你还是默默守在我身边。你对我温柔体贴，疼爱我的缺点，所有内涵才是美的终点。 假的情感作祟。 说得如此天花乱坠，总会受不了支配。你说不愿，我也不想连累，让一个人独自在夜里狼狈。 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底